'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守灵夜话， 我回来了， 回来。哎呀，两个礼拜没做节目已经死火了。 是的，我们断了两个礼拜。 断了两个礼拜片发生了什么事呢？太忙了、 忙到爆炸了， 家事和做事啦， 家事和国事 还有进修啦，所以就甩了两个礼拜期，不过不要紧，接下来就来七月节了，休下两个礼拜也好，找下料嘛。 对的。 盈熙呢就屋企真係多落落啦问题，咁啊暂时都未有解决嘅迹象，咁所以呢就连节目都做得差咗啦。喺呢度都同大家讲句唔好意思啦，见谅见谅。咁啊精彩嘢就一定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啦。咁啊七月节啦就快。 点啊 今日就係六月尾㗎啦，其实基本上。 是啊，六月尾。 所以大家呢就趁七月节未开展之前，即是我们要拼货之前呢，咁就同大家去中谷一下，又翻下旧账先啦、通常七月节就肯定濑嘢。 通常都提一提大家嘅，年年我哋都要提一提大家。 年年都好似烧素宝咁烧一烧㗎嘛，烧点得啫， 唔烧唔得㗎。大家教咗一年啦，一定啲嘢唔记得咗。 对于灵异节目嚟讲呢，七月节即係或者係万圣节呢，基本上都系一个真係好似过年咁啊，生死事大的喜庆事嚟。 咪係啦。我仲记得我哋做个万圣节直播添。 总之我哋都已经系铁律嚟㗎啦，过去呢一年都要教训自己，就係话千祈唔好喺七月节期 间。唔好再搞啦。 唔好再嚟啦，真係。 真係唔得㗎。 因为真係太邪啦。 即係经历过我哋去年嘅 惨况之后啦， 我唔敢再试啦，今年。 真係三个钟头嘅录音完全呢真係离奇消失呢，你哋係。即是你是可想而知是那种恐怖的感觉，那种恐怖的感觉是怎样来的、所以就时刻都提住大家呢、七月节某程度上可能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因为难听的一句平时都有不少的啦、都不是要等到那日的啦、但是在另一个层面来讲呢，平日是有，不过在平日以外有些人放假到紧假、你都想到啦，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大量的内地客来香港你都觉得难顶。更何况鬼节期间这些游魂，不是叫游魂，在地府受苦受难 的叫做方众上到来向你拿嘢食，拿嘢玩， 拿嘢饮， 拿嘢饮，那种的苦况可以去到什么地步你就可以想到啦。不过呢有一些新的概念可能就跟大家讲一下呢，就或者呢就帮下大家啦，等到这个鬼节期间如果你觉得恐惧的话呢、你放心就不要那么恐惧啦。 其实又不是那么可怕的。 真的那么可怕的，你不撩他都不撩你的啦。加上一样东西，就算你穿过去你都不会知道。 不是你过了都不知道。 因为呢最新的讲法呢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七月节你不靠墙行就没事啊。原来现在呢都是可能都是叫做鬼门为患啩，所以就没什么帮助了。不过呢都是那句啦，你不要去啲黑蒙蒙的地方就 OK 的啦。 不要太暗啦。 咩 D 场 K 场那些呢，这段期间就 少去为妙、 少去为妙，因为你不知道你遇到的是什么啦。咁就基本上呢就现在你说夜晚不要出夜街呢好难避免的啦。 怎样 避免呢？你想想啦。 哎呀大王主， 你要进修，嗱，你个七月节 我同你都要翻学。 都要翻学。 晚晚都要指時先至翻到屋企。 唉，係啊，我琴晚都成十一點先翻到屋企， 好彩啫喎。 系啊，唔塞车冇有车， 唔塞车或者你啱啱有车就可以指示前翻到，唔得咧就搭正指示先至落到去地下嗰度。死啦！今晚又遇到啲咩兄弟咧？唔好讲下七月啦，呢排都见到啦， 系咪？ 即系冇事所求，不过都好似有啲沙沙地嘅感觉，即系俾佢。我心谂就系上次嗰三件，我仲好记得噶吓。 你仲记得个串烧三件？ 我烧过三件有嘅扫宝嘅，烧咗好多次噶啦吓。 系个串烧三兄弟。 今次就唔系嗰三兄弟啦。所以咧就話喺你夜晚冇辦法去避免一定要可能出夜街或者翻放工嘅問題咧，基本上好簡單啦，信念要正確。第二樣嘢啊，教大家就係、是、有人話咧，唔好咩拍膊頭啊嗰啲咧，就咩三火 咩三火會拍色啊嘛， 三火明火會色咧，呢、這個唔算好正確，因為你拍佢膊頭，如果就咁色咧，嗰個人好易刮柴， 應該死咗啦。 原來咧就係話。我可能我以往我都讲过啦，不过都再三强调，我知道大家啲发型咧就好兴吓，嬲住懒型， 即系飞轮海头， 系啦，嗰、那个额头咧系唔见得光嘅，就请你喺七月期间咧就立起佢吓，一阵间同大家讲下一个故事咧，就系同呢样嘢啲关系， 好， 就系、是、同三个明火有啲关系。嗱，记住立起啲头发，原来咧额头呢一眼火咧系最紧要嘅。 嗯， 少咗呢眼咧，其余膊头嗰两眼咧就唔使谂噶啦，啊，等翻归啦，啊，等见鬼啦， 准备见系咪？ 呢个一定唔系吓大家，而系咧，即系真系有其呢件事咧，就同我啲朋友有啲关 系 嘅， 系 就系同呢个咧鬼节，佢唔其实佢对呢啲嘢唔系好重视嘅，即系鬼节呢家嘢， 系 佢亦都唔系有咩宗教信仰，纯粹咧就系、是。无神论啦， 系 咁我话说咧，喺呢啲咁嘅炎炎盛夏咧，我唔知点解佢要立硬系型咁，唔知系咪沟女啦， 系 立个咁嘅死人头咧， 即 系 个飞轮头， 真系嗰个嬲仲要单边眼咁，见到硬系型咁，老实讲佢个样又唔系真系好咩啫，咁啊，点解要整到咁样咧？咁佢就咁样，佢就咁分享啦。嗰次咧就系咁样整个咁嘅头，唔知道出席啲咩活动定宴会咁嘅嘢。可能是真的認識女仔啩咁啊？咁啊，但系咧喺夜晚即系大家啊 happy 完啦，咁啊翻歸啦。咁佢就喺呢個路上面咧，就遇到咧一扎人， 系 一扎咧就佢形容啦嚇，冇咩顏色嘅， 冇咩顏色。 应该是灰沉沉咁样样嘅颜，即系唔系彩色噶， 系 就行喺佢前面迎面而来， 系 佢冇怀疑话究竟呢啲系呢啲人喺度做紧咩啦，表情系点，但系觉得呢啲人好奇怪，因为啲颜色好似同佢平时所认知嘅路人系唔同色，但系佢未意识到系啲咩嚟嘅时候咧，霎时间就已经嗰扎人。就由迎面咁样就穿过去， 系 一扎人穿过去，跟住就嚟了啦，病咗一个礼拜， 哇， 系一个礼拜足足， 系， 跟住佢讲完之后，我就话啦，抵你屎啊！第一样嘢，嗰扎就摆明唔系人嚟啦，嗰扎系啲满街兄弟啦，争在可能又系好似你咁咯，欢庆完正在 啱啱散席。 散席回程途中、啊、可能回去一些阴暗的角落处、啊、继续可能休息又好什么又好。你呢啊，你的蛋散呢，你是找了一些头发遮住额头。额头呢就是一条明灯指路来的。啊，即是你有一个光点呢，其实很得意的。他见到这样的情况呢，我就有个怀疑呢。 是 他的额头因为等同于他熄了眼路灯， 是 兄弟其实见不到他行紧，因为空间是重叠的嘛， 是 但是你眼灯就等同于是一个 WiFi 的连接点，就是他有一个 signal 告诉你这个人行过这条路，那你的兄弟呢就应该避到他就避了，但是没有避到、哦、直接就冲过去、哦、那所以他就病了。嗱，记住一样嘢， 即系咪调翻转咁讲，即系今次就系啲兄弟见佢唔到，反而佢见到啲兄弟。 系啦， 你兄弟因为俾咗 signal 佢啊嘛， 系 点解咧？你熄咗眼灯，又熄咗眼灯之后，呢两边咧其实系会弱好多，额膊头啊，膊头嗰两眼明灯咧系会相对系减弱噶。 系 嗰两眼明灯系做乜嘢嘅咧？就系、是、避免你去见到嗰扎嘢噶嘛。 系 而前面额头咧就系、是、一个指引明灯，就系话俾嗰啲友仔听，你好死埋喺耳边，唔好惹我。所以阳气越重越大火气的人呢，其实就埋身的机会越弱的，大家知道啦、 嗯、 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当你有臭臭那种呢、就更加难的、因为通常呢、就是、那个体味比较重的人呢、就个阳气都比较盛的、相对来讲呢那些人就那些好兄弟亦都会避开你 的。那不怪之得我们的街友可以这么安全的安详瞓。 所以你会好少听见街友呢会瞓不安承诺的。在街道任天即是地为床天为被。 是咯、 啊。因为呢他们的历练啦或者是他们本身的那个气味比较重、其实鬼就同人一样嘅啫、对于呢啲 smell 咧都系会怕怕地嘅，所以唔好有个误会就觉得呢啲嘢就吓啊，咁 至于香体路就冇用嘅，啲化学品系冇乜用嘅、 即系人本身嗰阵除啦。 咁佢遮住嗰个额头嘅后果咧，就系令到两边都弱埋，所以咧嗰啲友仔根本见佢唔到，加上佢自己咧就系、你整到咁样样咧就更加啦，同佢 系 好似同化咁。咁好自然咧，佢就根本就唔睬你， 系、 或者系见你唔到直头， 以为自己大家系 friend， 大家都系 friend。 咁啊，结果咧就病足一个礼拜，咁啊头重重、脚轻轻、呕吐痛啊，例牌噶啦，呢啲 梗有噶啦。 咁、我问佢，当佢哋穿过你嘅时候，你有咩感觉啊？佢话冇噶，系冇感觉、啊。佢话，即系唔系 唔会突然间好似 唔系好似尖寒尖冻啊咁啊！哇，你死啦！我话你 PK 啦呢回。连呢种感觉都冇啊！你同佢哋同化咗啦，恐怕真系即系弱得好紧要啦。佢嗰个人嗰个体质，咁、所以教大家七月节期间，你唔好谂住话咩十四、十五、十六嗰段期间先至要做，唔系成个月都应该要做。 系 应该讲再正确啲，系个半月都要做、其实如果你靓仔靓女嘅话，就不妨唔好扮鬼太郎吓，就应该咧就立起啲头发。或者就扎起啲头发会比较理想一啲、因为你咁样同即系其实扮游魂野鬼有咩分别呢？ 其实冇嘅、 系啦，所以呢段期间切记啦，就系、是、呢个新嘅概念就系话，唔系话拍人膊头就会识呢样嘢啊，只系话唔系咁好啫，因为会人吓人啊，吓一吓咧，可能你就会弹一弹，跟住就。可能啲魂魄出咗嚟，咁就会麻烦啲啫。意思话呢段期间， 正所谓魂魄唔齐。 系啦，魂魄会唔齐啊，比较容易。七月节记得啦，唔好拍人膊头，唔系因为明火嘅问题，系唔好吓人吓。咁啊，最近亦都听到睇到话有一段即系网上流传嘅片段咧，就系话咧，就系呢啲时节期间啊，有啲衰人咧就真系扮鬼扮马喺个公路上面行 啊， 结果就俾车撞死咗嘅。听讲。唔知啦吓，因为佢冇下文嘅，有人话系撞伤咗，有人话撞死咗啦。都系嗰句啦，你做咩要扮鬼呢？ 好扮唔扮咩都就系扮鬼。 某程度上嗰、那个情况咧，其实个司机系耷停咗架车嘅。之后咧以为真系鬼咧，就冲过去啦吓，结果就撞到佢啦。切记一样嘢，司机喺前者刹车嘅时候，某程度上咧。这个另类故事、因为我看到的片段我觉得是有些东西的、我见到有些东西的。最近我看回什么、那个电视台怪谈的节目呢、跟你的状况有些像开始。 是不是、 见到东西。 是。 就是说我这排运势很差。 差到紧要。 前者就是说撞到不是得停了的时候呢、是个司机因为个运势而令到佢去可以停一停，但系当佢再惊起上嚟撞佢嘅时候咧，其实系调转咗啦，就唔系个司机嘅运势导致嗰个人被撞啊，系嗰个人俾鬼搞，即系话啲兄弟都睇唔过眼， 好扮唔扮扮我哋咁 啊？顶你啊！我要客啊，都系我客啦、啊，几时到你客啊？ 你老几啊？ 你老几啊？仲要系人扮鬼嚟到诋毁我哋？ 系， 我就要俾啲惩罚你。 系， 而且呢个惩罚都几重吓、啊，就系挨车撞。所以切记一样嘢，鬼节期间又好，其实平时都唔应该噶啦。鬼节期间又更加啦，唔好喺街度扮鬼扮马吓人。 系、啊。 万圣节就另一件事，因为嗰个系西方嘅，你唔好攞嚟比较、啊。因为大家见到网上流传好多嘅相片都关乎于就系话啊，嗰啲鬼节期间又话着到即系呢个好似一个新娘咁咧，化晒呢个古代嗰啲咁嘅装啊，戏服装啊，咁就坐喺中环嗰个铁路站嗰度，好鬼吓人啊嘛！你知铁路站系红色噶嘛？即是中環是紅色的時候，他又穿到這樣，你就覺得好像恐怖上加恐怖。 是。 這些不要得，真的不要嚇人、啊。因為 你分分鐘你不知道會惹到什麼回來、啊嗯、在這段期間，因為他見到你這樣、啊、好像挺得意的。 啊挺靚的。 又挺靚的，跟下他先的嘛。跟到回家跟住你就慘了。 你落完妝都沒用。 落完妝之後 到你要見人家上妝了。就是 畫返啲眼耳口鼻上 去。哎呀冇用五官啊，執返上嚟先，咁你真係驚啦。 甩咗咁啊。 救命啊救命啊咁啊。我帮你唔到㗎下到时。係啦。咁另一方面就係、是、山卡拉地方遇到即係你无可奈何你一定要去嘅时候呢，緊记一样嘢，唔好亂讲嘢啦。唔好亂咁肥大小二便啦，你唔係强国人就唔好做啲咁嘅嘢啦。唔係强国人都唔应该做啲咁嘅嘢㗎。係。呢个係文明问题。另一方面就係、是如果见到啲真係见到啲唔尋常嘅人物行嗰啲路嘅话呢、嗯、可能搭散嘅。咁你点样应呢几样嘢嘅啫。第一样嘢睇下有冇脚啦。 係。 啊有冇脚。第二样嘢呢就係睇下佢哋有冇颜色啦表情啦。如果真係好目无表情你觉得有啲怀疑你咪唔好应佢即刻走囉。 係。 係啦若果唔係呢就记住啦。啊最好不認就不要認了。 是 的。是的好就是这样了。 啊都很多。 这些很另类即是比起上一年所翻炒的东西已经算是多少少东西给大家。 多丁 多丁那么多去認識一下。啊啊至于你说是不是真的遇不上呢看你好不好运啊真的。 真的看你的运啊真的。 我可以写定包单给自己了我今个鬼节一定会见到很多东西。讲完 讲完 是啦因为未到七月六月已经咁犀利啦咁即係以往睇电视又好即係因为我好鍾意睇呢啲古灵精怪嘢嘅讲真的听亦都好鍾意听嘅无时无刻都会嘅即係我唔会理究竟係三更半夜听啊就算琴晚我都係嘅三更半夜听都仲係听緊啲 live 嘅灵异节目咁或者係放假期间有时候抽到时间又会去听下睇下不同地方的又会睇下听下即是台湾又好日本又好香港本土的。因为听古仔即是有时候现在很得意的啲人太理性了。理性的地步呢就是他们香港的社会都得意的重视到即是理性的地步就是只是着重于利益。但是一些可能回顾过去的例如一些历史啊那些研究呢、嗯、其实没了很多都已经没了。但偏偏呢就在这些灵异节目上面呢是会追寻到这些东西。 就会翻到。 file到一些历史的东西。但是当然他们的经历或者故事你可以不尽信或者是你当是很迷信、 嗯、 我就信的。 嗯 但是来讲就会听到他们一些过往的故事啱啱最近讲的观龙楼的东西其实观龙楼变了很多了因为有好几栋楼拆了了 拆了一两 未拆晒的剩下一排仔A 字不知道 C 还是 Dog 的还在这里但其他已经拆了了 嗯 那又会听一些他们以往的故事啊或者那个地方是怎样啊你就会很了解到其实现在香港很无趣的一样东西呢除了你对于一个地方的神秘感或者一个尊重是少了之外呢、 嗯、 就是这样东西。但偏偏呢就是最近所听所看呢就多了很多就是不一样 的情况。 嗯、 有时看到那些画面、 嗯 他们说有东西的地方呢 我又睇唔到有嘢。但系唔应该，佢哋唔应该去嘅地方咧，要霎时间又睇到，咦？咁有啲嘢行过去咧？ 咦？咁嘅？ 咦？咁嘅，即系同你以往所分享又话，可能喺透过电视上面都有机会见到嘅就，我就发现点解我睇到嘅？咁我就惊啦嗰下。 系。 咁话说有一晚咧，就系追紧一个其中一集， 系 讲紧咧呢一个大陆嘅。內地一個工廠啊，嗰、那個叫做鋼鐵廠啊， 我有睇嗰集，係啊。 咁佢嗰個高齡人士就話有個阿叔嘅喺度噶嘛， 拿住部紅睇住本咩嘛， 啊睇住無語錄嗰集啊， 係啊。 我諗住話以為，因為我平時睇唔到噶嘛呢啲嘢， 係啊。 點知有兩個畫面我睇到佢喎， 係。 那个画面就是他咪 zoom， 佢咪伸咗个镜头入去个 井顶 风井度嘅。我见到佢， 系 佢真系望落嚟， 系 真系真系一个好短嘅就嗰个画面。其实佢一摆落去冇耐就伸翻出嚟噶嘛。我见到佢，跟住我谂，睇嚟唔系流。有阵时你都会觉得 流流地， 系咪流流地啊？有啲夸张得滞，唔系，又真系见到佢。第二个画面咧就系、是、开初噶啦、 嗯， 就系佢 shop 个即系喺嗰个上面咧， 喺上层行过嘛。 我又见到呢两个画面，令到我就觉得，咦，真系有啲嘢喎。一阵又讲埋另一集，就 系 关于个废军营嗰部分。 啊，咁冇睇呢集。 系嗰一集我有追咧，又会讲下，又系喺个电视画面都见到。佢就嗰、那个高龄人士就话见到呢个印巴籍嘅人，即系个 Gaga 啦。 嗯 我就见唔到，我见唔到佢嗰、那个嘅样貌，我就见到一个 shake， 嗯， 喺度又开又闩道门，跟住喺度睄住啲佢哋啦，系唔友善，真系唔系好 friendly 嘅， 嗯， 因为可能佢系士兵，吓、啊、最初好唔友善，咁又开门闩门咁去可能及佢哋啦，你班友仔做咩入嚟军营咁咧？ 嗯， 即系佢俾我个感觉就系话呢个军营嚟嘅。你班閒雜唔得，咁點解會喺度嘅咁？ 點會有班蛋曬喺度？ 即係一種咁樣樣嘅情況。咁但係呢睇熔爐嗰集咧，同時間當完咗之後睇完啦，咁、啊差唔多瞓覺噶啦，熄咗個電腦啦，啲嘢已經 settle 曬，擺好曬，準備關燈瞓覺嗰下咧，慘啦！屋企嘅气温咧，虽然有开冷气，但系嗰种气温咧， 突然骤降， 突然间降咗好多， 系 好冻， 系。 原来喺我背后咧，出现咗个人， 系 嗰、那个人咧，原来一直同我一齐喺度睇紧呢集， 系。 因为我删晒所有嘢嘅时候咧。 嗯 佢出現，所以突然間氣，即係我最初我 sense 唔到佢嘅存在， 嗯、 但係當一刪曬所有嘢，可能因為完啦套嘢，佢、又覺得咦冇氣做啦，做完啦， 嗯， 所以佢就顯現俾我睇， 嗯， 哇凍到七彩，好近啊，其實就係一張凳嘅距離，呢張凳嘅距離佢就坐喺呢個位啦， 係，即係隔離咁滯嘅咯， 隔離啊，因為我背住咗個廳。到门对出嘛，我都背住咗，我电脑就摆喺我前面咁样样睇，所以我 sense 唔到咧。最初我可能好专注睇紧套嘢，我冇好留意周边啊。 嗯， 原来条友一直就坐咗喺我后边，我后面有张凳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嗰张凳摆好杂物噶啦已经，但系佢好劲啊佢坐到上去，可能因为两个空间啦。 系啊，梗系坐到啦。 我望到佢望到我，跟住我就好冻啊喂。走啦，冇戏睇啦， 完啦， 完啦，散场啦。个阿叔系揸住红毛雨露，你咪好兴趣啫咁。冇啦，走啦， 走啦，完啦，冇嘢睇啦。 佢就好似好失望嘅表情咁望住我，跟住就走咗。佢冇讲到任何嘢俾我听嘅，亦都冇好似上次嗰、那个好啦，咁啊走咗去。冇嘅，冇嘅，乜都冇，纯粹可能。真系路过见到我点样睇佢嗰啲兄弟嘅嘢啦，佢又觉得好有趣，咁咪坐喺度睇啦。即系可能亦都话俾大家听，有阵时嗰套啊 未必是流的， 是流不晒的、啊、 某程度上有时有些地方真的是流的、 嗯、 我觉得是流的、 嗯 啊、例如香港那部分有时候有些部分是流的、 嗯、其实真的坦白雖然我又不是看了很多年，但是它有它真的有些不是流得晒的、 啊、有些 就真的有的，好似嗰次佢有一个荒废嘅游乐园咧， 系 唔知道你有冇睇嗰集？ 唔记得啦， 吓、啊，即系又喺内地嘅，荒废咗喺唔知道湖南定咩鬼？ 啊，冇啲咁好睇。 嗰集就一啲系，我觉得有啲系流嘅， 系 似系跟剧本做嘅，吓、啊、有部分系真嘅， 嗯， 但系唔系全部咯。 但系总之佢流晒嘅， 但系总之熔炉嗰集就冚烂都唔似系扮嘅，真系系、嗯、真系有啲嘢系出现咗嘅。 系、 嗯，我都相信就应该系嗰度应该系几系嘢嘅都。 哦，咁啊系，因为佢都讲佢个背景就系讲啲有啲工人系会唔小心跌 咗 落去， 跟住就 熔晒， 其实连嗰个都烧埋噶啦。不过佢真正嗰啲人出现嘅原因咧，就并唔系。并不是死在火炉里面的人来的， 应该是地震的、 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发生过地震影响而令到那里荒废定什么鬼，那些人留在那里可能是因为他另类原因死的、 嗯、 例如他不是跌在个熔炉里面死的，而是可能是工业意外跌了下来、啊、你知道那些地方高高矮矮几多地方的、 嗯、是 随时跌了下个坑道又不定，可能被东西砸死又不定，所以你不知道、啊、但很肯定一件事就不是熔炉那里死的，因为跌得落火嗰啲人突然间跌落去无意识地死亡咧，佢系连反应都嚟唔切就死嗰只咧，基本上连个魂魄都冇埋， 因为走唔切啊嘛， 烧埋噶啦，系啊，永不超生啊！ 哇，真系阴 嗰阵系永不超生噶啦，其实你唔好谂住佢投胎咩鬼啦，打几多糖渣冇用，冇咗啦， 化咗， 化咗啊，叫做吓、啊，所以就冇噶啦。 嗯、 不是那些人令到这个地方猛，是其他意外引起的人令到他猛的。是。是大家记住了、啊、即是去这些地方荒废的地方、 啊。真的要小心。 要很小心。除了你说可能是一些可能他废墟、可能有些东西跌下来、啊、或者你踏空造成危险意外呢、 嗯、 这些的好兄弟有机会，如果他无意识地继续做他自己的事呢，当然没问题啦， 是， 但是如果他有意识地是他知道自己死了、嗯、而他又不忿气不甘心留在这里的话，某程度上他会害人、 嗯、 这些地方是特别猛的，那些东西是很凶的，那分钟 即是特别恶一点， 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要小心。 嗯， 那么还有多久、啊、这一集 没了， 这一节没了， 这节没了， 是的，那我们留下一节就讲下你去大帽山的事情， 是啊， 好，一会儿见。 等寂寞到夜深， 不知何年何月，只等到你出现啊！喂 ，Hello， 哇，文女，等你好耐啊！ 而家咪到咯， 约你七点钟，居然能够九点钟先到，仲要若无其事化到个妆，鬼火咁靓，你有冇职业道德噶你啊？ 唔好讲咁多，而家娘娘好肚饿啊，食啲咩啊？快啲！ 唔啱，不如食泰国菜啊！ 好辣啊，大佬！ 咁西餐啊，好嘛？ 琴日先食完，俾啲创意得唔得啊？ 咁不如日本菜啦。 我对海鲜敏感噶。 咁食意大利披萨又点啊？ 唔制唔制，明枪易挡，暗疮难防啊！吓、啊，好鬼热气。 唔使讲啦，食斋啦。 营养不良啊！你仲嫌唔够矮咩？ 食屎啦你！ 你讲咩啊？ 我冇，我话食西多士啫。咁唔啱咩？咁你话事啦。 梗系去 IBHK 啦，食新闻炒烂饭啦。 咩咁架势啊？ 有 Johnny 同文女做主持，你话有冇得顶啊啦？ 咁点会仲有得顶啫？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新闻炒烂饭， 好好味啊！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有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第二节翻嚟啦。 喂。 咁啊，听盈兴暗暗沉沉意恶恶咁讲完啦，系啊。因为我老实讲下，呢排精神唔好咧，所以整理嘅嘢咧就比较混乱嘅。 系。 思绪混乱咧，就可能都会遇着啲兄弟 sense 到咧，都会成日揾我。 系啊。 即係包括咧，即係頭先所講啦，睇真係冇，已經冇咩特別意識。不過衰衰仔在喺夜晚睇呢啲嘢都好。 其實 即 係講真，坦白，我而家咧近啲，我近啲一年兩年咧，其實已經甚少夜晚睇呢啲嘢， 係咪啊？ 講真嘅，即係你話我無意中，例如即係你話嗰、那個， 佢除非 live 啦，係 啦 ，live 啦， 係 live 冇辦法， 有時間好奇咁點都會聽下啦。 因為屋企阿梁咧，其實好中意睇嘅， 好中意追啊嘛。 係阿梁好中意追。 佢講啊，有陣時有啲嘢真係真嘅，即係連一個冇乜陰陽眼嘅人，因為時運低都會睇到咧，咁就 OK。 跟住有時同阿梁，阿梁有時都會睇嘅，即係有時即係雖則阿梁有時好早瞓，但有時佢禮拜六日咧都會真係走去追下嘅。咁我同埋係唔知佢最佢好中意睇啊，總之就。咁有时即係睇冇辦法底下呢我都会即係睇囉咪睇囉咁样。咁但係而家真係甚少做呢啲嘢。因为呢因为早几年呢我就试过有时夜晚我好似你咁夜晚走去睇。即係夜晚走去睇埋啲有时因为以前我会追嘅即係会追嚟睇我都同你讲过追可以睇咁样先。咁都会夜晚返追嚟睇放咗工地走去睇。咁样睇下呢次次都系咁㗎睇亲就啲。咁 有嘢嚟。 咁有啲嘢奇怪嘢。咁我试过有一晚咁有一晚我嗰时就嗰时我未换我张床而家系组合床啦我以前系即系单人床嚟㗎嘛即系我部电脑就喺旁边㗎啫咁通常我就摊咗张床度跟住打咗个 熄灯睇呀 係熄灯 我开灯睇嘅，不过都遇到佢所以系冇关系 冇关系嘅真系跟住我就一个呢即系嗰啲海棠春水咁样嘅样即系打直嘅身 贵妃 咁坐喺度睇瞓咗喺度睇啦咁我睇咁有時我會睇睇下會瞓著咗，因為有時太悶啦。咁話説有一晚咧，我就喺度睇緊，唔記得咗邊集啦。總之就喺度睇緊怪談，跟住睇下，跟住我因為我張電腦台嚟噶嘛，即係將打即係其實我係咁，我係將打側咗嘅。其實應該正常就係同我張床係平排噶嘛。咁、 okay, 我就將個 你需要睇嘅時候當電視咁啊，即 係係啦。跟住我就將個 mon 打轉，即係轉開轉翻嚟呢邊咁睇啦。跟住咧，咁上面我其實擺咗啲嘢，咁我其實 suppose 咧張牀就即係嗰度啲嘢其實唔會跌嘅。 嗯， 我唔知睇緊邊集，唔記得咗啦。總之睇下，突然間滴答砰咁又跌咗啲落嚟，跟住我望一望，咦？邊個個鬼啲嘢跌咗？ 咁詭異嘅。 咁啊唔理啦，咁又唔理，又繼續坐喺度。咁啊執翻咁等佢，誒冇阻住我咁啊。 係。 跟住繼續睇，跟住睇下又播嘛，跟住又跌。 又係嗰個位 置。係點啊？我冇，跟住我心諗，我張牀冇嚟整到。个电 脑 电脑柜啊，因为冇喐噶啦。其实你 suppose 嗱，你平时睇嘢你唔无啦会搞， 你唔会无厘头都系点咁搞噶？ 系啊，你唔会搞部电脑噶嘛。跟住我又唔好撞，因为个柜，因为我谂紧张床会，即系我喐嘅时候，张床会撞到个电脑柜。咁但系唔系啊，电脑柜同张床中间系有空位嘅。 嗯， 咁啊冇可能啦。咁啊，跟住我就唔信咯。咁我开灯啦， 唔信扯啦。 系啦，咁我就走去开灯睇啦。咁啊，开灯开咗灯喎，开完灯之后第三次嘣嘭又跌， 睇住佢跌， 系睇住佢跌，无啦啦咧，其实咧，我上面摆咗啲文具嘅，有啲文具同埋有啲面膜纸，一沓沓嘅面膜纸，佢一沓沓咁跌落嚟，第一沓跌落嘣炸， 即系话平时根本冇可能，除非你地震啫， 系即系你将真系咁摇佢咯， 你同埋三更半夜都唔会有人揼墙揼嘢噶啦，点会震啫？ 系啊，咁如果唔系你我揼面膜纸唔会跌， 边度有道理啫？无啦啦咁跌落嚟， 唔系第一次跌咗公仔同揼面膜纸嘅，我有个公仔，有啲公仔摆咗喺度嘅，即系嗰啲 figure 嘅细细个嗰啲公仔咧，咁我初就以为唉我 high 到啫咁样， 系咪讲咩嘢啊？ 跟住第二次跌又跌咗揼面膜纸落嚟，跟住又会有啊。 咁奇怪咁樣。即第三次，我第三嘢就係我跟住已經冇專心睇啦。跟住我就喺度睇 住佢， 我就望住啦。 好過就好睇過怪談啦， 真係好睇過怪談。跟住我望，咦？跟住我睇住緊邊部字咧？我睇唔到其他嘢嘅。我只見得到邊部字咧，就輕輕褪一褪，跟住又褪一褪，跟住又褪一褪， 即係有預謀地俾人施咗一啲嘅力量啦。 係啦，跟住褪一褪，啪咁跌出嚟，跟住哇哦咁。跟住我心谂，咦，咩事啊？ 但有冇 sense 到系边个方位咧？佢嘅存在系 我 sense 唔到，嗰下未 sense 到。跟住咧，我就夹夹夹 嘅，就睇住佢咁样跌落嚟。 系啊，跟住跌咗嚟，我心谂话系点呀？咩事啊？你唔系？跟住我睇佢，诶，我睇怪谈啫，我有乜都冇做过。 你做咩点咩摸字落嚟啫？ 点摸住？你系咪写俾我谂住？ 冇啩？ 你系咪写字俾我谂住？我唔识字嘅咁样。跟住之后好啦，跟住之后我就好。跟住我话上，跟住我同佢讲其实你想叫我瞓啫系嘛？咁我瞓咯咁。跟住我就识电视，晒啲嘢啦。跟住我就谂住瞓觉啦。我觉得你赢，我唔睇，识电视。跟住你知唔知？跟住我熄咗电视之后，我坐，跟住我就熄灯啦。跟住我瞓觉，我突然间听到好一下，佢突然间出咗句声，跟住我就即系打咗个突。佢突然间咁啊，吓咁。 其实佢想睇落去系嘛？ 点啊？跟住我就。边位下喺度喊乜鬼啊吓喊乜嘟啊，跟住无啦听到吓咁啊， 问候佢娘亲咯， 冇啊娘亲喺隔篱房咁啊，跟住无啦吓咗一声，跟住 系咯， 跟住我同佢讲 佢想点咧其实， 系我就想 问题系我睇紧嘅时候，你又搵啲咪姆知道整蛊做怪啦， 系啊， 而家我识咗你又吓，咁系咪抵啊？ 一拍两 散，明明有一睇，结果就一拍两散。 我跟住我下意识知佢想睇啦，跟住我就 咁唔代表我会开俾佢睇。 系啊，跟住我同佢，我就自己喺心度讲，我听朝先睇，催你。 咁我听朝再嚟啦。 你听朝再， 最多你俾个雪柜我匿 啊。又啱喎，睡我间房，我间房又冇窗噶，又冇事，又冇阳光，乜都照唔到。有啊， 佢可以匿嘅， 佢真系有得匿嘅。原则上佢有地方可以匿嘅， 冇错。 屋企冇阳光，我间房冇窗嘅， 唔紧要。我引一大扎镜翻嚟，将啲阳光照翻落我房度，吹咩嘅？ 买翻啲八卦咁喺度照，一个个折射翻入嚟。 系啦， 跟住即所以我有试过有啲情况，夜妈妈又系咧，突然间咧。一播趁啲夜晚咧，突然间播啲好小调，你真系噶，你 系啊！我夜晚 你播小调噶嘛， 都会噶，系啊。 跟住就会夜 都 会 惹到呢啲，或者系直头明目张胆地睇怪谈啦吓。听都会嘅，听比较少，反而即系听 体会多啲，影像 就系啦。听呢、這个我唔知啊，因为我咁耐以嚟系好少咧，有两样系好少会遇到嘅，一个系嗅觉， 系 嗅觉系。啲人话如果遇到呢啲会有可能有香味有臭味，或者有怪味，冇，我就未遇过呢样嘢嘅。少啲嘅咧就系声音，即系佢纯粹俾声你，冇影像俾你，就少嘅，呢个比较少。频率比较高嘅咧就系 视像 啦，一定系喺眼度睇到，咁系最近咧，真系。我又衰嘅，个人已经时运低，做咩要睇啲嘢啫？三更半夜，即系临瞓前，做咩要睇啲咁嘅嘢啫？咁 系啦， 不过冇计啊，个人瞓唔着，又想搵啲刺激下自己，咪睇下咯。因为我又冇乜忌呢啲嘢，讲真 系， 即系中意去寻幽探秘咁啊睇。 我有冇我讲多个讲个唔知好笑定好惊嘅嘢俾你听？咁话说咧，当年我就。我屋企又系睇紧一套戏，嗰套戏咧，其实你话恐怖又唔恐怖，其实坦白讲句，系啦，一套港产片叫做《魂魄不齐》。 哦，我睇过。 陈 奕迅同埋呢个 容祖 儿 嗰套。 嗰套烂嘢。 嗰套烂嘢系啦，真系一套烂嘢嚟嘅。其实坦白，你问我恐怖咩？又唔系啊。咁 唔系太恐怖 嘅。系啦，其实真系唔恐怖。 只不过系话唔知边个系鬼咁啫嘛，纯粹好似而家鬼同你 O T 咁啫嘛，个 系类似啦。 唔恐怖嘅，唔恐 怖。系啦，咁我咪喺度睇啦。咁因为佢个背景系讲紧佢讲紧啊 嗰阵容祖儿系一个花旦啊嘛，跟住死咗喺个台度嘛，砸俾人砸头嘛，砸咗头出嚟嘛。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喺度睇啦。咁其实一路睇我都冇嘢，咁啊佢入边喺度睇啲折纸戏啊嘛，成日见佢哋会有折纸戏啊作画咁喺度。咁呢个咧，其实个故仔讲完咁样睇，冇事嘅，成个过程都冇事， 系好正常， 系好正常。咁夜晚晚就睇完之后瞓觉啦，咁样，因为又系瞓，又系类似瞓唔着，咁我冇啲位无聊， 跟住就会听到啲粤曲声， 系啦，跟住我熄咗部电视，跟住我就今日，跟住就瞓觉啦，笠住个头瞓觉， 你会听到嗰啲粤曲声，并唔系你喺睇喺戏戏里面睇到嘅， 跟住无啦啦听到啲听到啲咚咚噌噌噌噌，跟住我心谂，咦，我冇熄电视咩咁样？咁我头好细声嘅，初初好细声嘅，咁我就以为出边开咗电视，因为嗰阵时讲紧凌晨三四点，你知道三四点会兴会播 粤语残片， 粤语残片， 而家好少啦， 而家少咗好多， 假日先会嘅啫， 而家真系少咗好多，以前都会噶嘛，咁我就喺度谂紧，系咪出边开咗电视？因为有时候我部机咧，嗱，即系呢个真系自然现象嚟嘅，纯粹自然现象，因为我以前旧式嗰啲旧 嗰啲咁啊嘛，将个备用啊嘛， 唔系备用嘅，其实佢系部。即部电脑啲线路问题，部电即部电视嘅电线路问题咧，有时会无啦自己着咗嘅。 哦， 但我其实唔关事，即系唔系嗰啲， 即系松咗， 系啦， 啊、即系松松紧紧底下咧，佢又会突然间自己着， 自己着咗阵，即系自己开着咗部电视。 哇，如果唔知情嘅人就会好 吓鬼死啦，咪无啦啦部电视啊！ 你屋企好猛啊！ 唔系因为后期部电视坏咗拎咗出嚟，正先知道嗰啲声系咁嘅啫，所以关事嘅。 即系嗰啲泰国式电视咁啊， 系啊。啲大家撞咁 样，突然间又着，突然间识，咁啲华侨话好正常啊，呢啲电 压嘅问题 嚟 嘅， 坏坏地啊嘛，咁啊， 唔系电压问题，跟住好啦，会瞓觉，跟住我以为电视冇熄，咁我开门咁样望望，冇啊，电视咗啊，咁样 冇着， 乜都冇啊，咁啊，跟住我又听唔到，咁我又拍，又翻埋床，又瞓，跟住瞓下又听到，跟住大家又都听到，即系总之系唱紧粤 曲，咁就唔寻常啦。 咁啊，我都仲可以，仲喺度同自己讲。啊！嗰阵三四点，我屋企我条老人， 溫 我条老人村隔篱老人家开心， 戏曲天地咁啊， 系啦，或者我隔篱老人家喺度听紧粤曲， 或者啦， 我自己谂系啦，即系咁样同自己解释啦，跟住我就冇理啦，跟住心谂，跟住 OK 啦，老人家嗰阵时早起身听粤曲，咁我觉得冇问题啊， 正常啫， 系咪？ 粤曲声啫， 系啦，咁啊瞓觉，跟住瞓下，唔系、哦，越来越大声、哦，跟住咧我系直情听到好似。我好似喺现场听紧咁，我见到出边，我听到出边隔住埲墙嘅出边， 可能有个 气泡喺出边咁样， 有个花旦就其实就踎咗喺你个床边， 唔知 喺度。 跟住我咪啊就谂啊唔得意嘅咁样，跟住我就即系好嘈，因为好嘈，大声到系直情，我觉得好似喺出边，直情喺隔住埲墙嘅出边，条走廊度有个气泡咁样啦。跟住我就 即系话个声音来源某程度上系喺个气窗附近， 系啊，即系出边咯，就 系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有嗰时 正啊，走廊还会立体声噶， 即系 ring 咁样，我一条一字嚟嘅就， 回声噶仲会， 因为一条一字嘅走廊，咪咯，你谂下几长啲会话会立体声？ 哇，正啊！ 即系简直系劲过 Dobby， 即系你嗰啲5.1 咁你会？咁你最终有冇喺？ 跟住我后屘咧，我做咗一样好白痴嘅嘢，跟住我真系感应下发咩事啦。跟住我就真系交感啦。跟住我就因为其实得意嘅，我有时候咧会，有时候我真系静喺度咧，眯埋对眼嘅时候，我真系唔出声，眯埋只眼一路咁样感受下咧，其实我会见到啲影像嘅。跟住我就真系喺度真系试下呢样嘢。嗰阵啊，之前试到啊，而家都比较难啲。可能个人大 个人复杂咗咧，就会系嘅。即系话个思维越嚟越多嘢冇咁简单嘅时候，例如我哋读书时代其实好简单噶嘛， 系啊， 即系遇嘅嘢冇咁复杂嘅时候咧，咁变咗就相对嚟讲，可能一啲嘅感应又会强。 系啊，你或者影像， 所以点解细路仔会极强烈咧？就咁解啦。 系啊，系啦。跟住我就喺度感应下个画面系咩鬼嘢啦，跟住我喺度匿埋就坐咗度，跟住我谂紧我坐咗我瞓着咗，咁唔系我听到。跟住我系一路咁样喺度感应下嘅时候，其实 picture 到个出边个画面啦。跟住我系见到个棚，有咩棚嘅？跟住见到个台，跟住见到个花旦。 会唔会喺空厅度？ 系啦，跟住类似喺嗰个位置啦。咁就喺度 picture 紧呢个画面出嚟。跟住之后就喺度唱，跟住之后咧，其实你感应系越嚟越大嘅，跟住你就听到声啦。跟住你个声咧，你成个人咧，即系我 picture 到个画面之后咧，其实你个人就好似就喺现场啊， 喺度唱紧大戏啦。总之就 系啦，跟住。跟住我 picture 完之后个画面，跟住我唔知点解个心度讲咗个粗口， 你唱得好难听， 唔系，总之我唔知道。其实我好静， 人哋听到好陶醉嘅就呢个。 你知道那个 angle 咧，就系我喺个台一个台啦，跟住我喺下边嘅观众席上边，跟住 隔篱左右都坐喺度听紧， 系啦，隔篱左右都有 人，你又听我咁， 系啦，跟住之后突然间咧，突然间我唔知道，我唔知呢个我个脑突然间飙咗句粗口出嚟，跟住之后全场停咗，跟住我个画面，我个系啦，跟住佢定咗格咯。 你咩事啊你？ 系啦，跟住我即刻擘翻大只眼，跟住就冇声，跟静咗，静咗。 O K， 跟住静咗， 因为佢哋发现咗我哋当中有个系人啊。 系啦，跟住有啲就好快 就散场咯， 好快蹦，跟住系你跟住听到，通常喺啲咁嘅情况咧，我就会突然间冇声，我就会听到一股嘅电流声，就咁样咯，即系嗰啲声咯。 即係好似耳鳴咁，但係又 唔係 腦電波， 腦電波咁樣咯。跟住就直咗。 通常好靜嘅環境就好容易聽到。 但係其實嗰陣你就算而家現今嘅社會入邊咧，喺市區入邊靜得佢邊啊？ 越嚟越少啦呢、這個機會。 係啊，即係你怕你其實即係就算你真係一個暗夜暗靜嘅環境， 都未必再聽得翻。 係啊，但係我每次都係咁嘅，即係當一次每次有啲咁嘅情況畫面出發生嘅時候咧，就會一。静咗，即刻好，因为佢好似 sharp cut 咁，嘣一声冇咗声，跟住就净系听翻，咁样咯， 即系已经断咗线咯。 系啊，跟住之后 ，OK， 咁即系瞓得啦， 咁又可以好安静。 好安，系啊，试，但系呢个系其中一个，都唔知好，唔知好。 但系总之就系话，三更半夜听呢啲歌咧，真系个危险度系比较大嘅，某程度上 系噶，系 特别。更加嚴重就係原來睇係最瀨嘢嘅，反而嚇真係最 聲音真係冇咁 聲音都還好，因為你未必 sense 到佢喺邊，佢大不了佢都係唱多兩句俾你，佢冇跟住散嘅啦。 即係都唔係 好似上次我所講嘅係，喂，佢聽緊呢個情人的眼淚，覺得好有好有 mood， 好有 mood， 即係情人眼淚出咗嚟。 於是佢又唱埋一份。哎，情人的眼泪不是讲紧，不是咩情人眼泪出西 B 那些咁噶吓，系讲紧离开噶，分离噶，咁可能佢又 啱啱触景伤情， 触景伤情，于是又唱 就拍歌嘅意咁啊， 或者佢好爱潘秀琼，于是佢又唱埋一份咁，谁不知就俾我听到，我心谂冇嘢系嘛，我唔想听、啊，你又唱俾我听， 佢嗰个更加还回立体式，不论 我哋想听潘秀琼唱俾我听啫，几时轮到你啊？你攞几啊？咁即系你点都会有种咁嘅感觉，但系不过调翻转头谂就系、是，你又会觉得好恐惧一样嘢，睇嚟我话自己攞嚟衰嘢。做咩要揀啲咁嘅时间嚟听啲歌啫？ 咪咁多日咁多时间嚟唔揀，一头咁多时间嚟唔听。 我又几衰嘅，好多时都系即系中意喺夜晚听，觉得静啲啊嘛。啊、不过原来他们都是很喜欢在静一点嘛，又去听的嘛。 是的， 是不 是？就是你不要下次真的不要搞这些东西。 不过就声音就很少说真的吓得到我的，反而是影像一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死，我不是第一时间我不是觉得惊吓啊，然后我说死啦，你是不是又来有事所求的，那么不是你就不要埋你，即是会有种这样的心态。 会的会的，一定有这样的心态。 是的，那唯有就尽量见到就压抑住自己，就总之就说没东西看了。 没啊，收工。 啊、走啦。 是这样。 啊、是这样啦，拜拜啦。啊、 好。 但是做事的地方就没什么见到这排，反而家里或者在楼下。是的。 嗯。我就啱啱头先上一节嘅尾，我啱啱讲到啊，大帽山， 大帽山系啦，仲有少少时间开个引子先啦， 开引啦，仲有十零分钟开个 大帽山咁啊，大家都知道，即系大家都知道呢排有啲传流出嚟啊，啲资料就话有个荒废嘅地方啊，又话好猛啊， 系啊， 跟住又讲到又话即系喺大帽山好多嗰啲 不是种地啊， 吓、啊，即系，但系总之咔咔大扎。老实讲，你要去呢地方寻幽探秘咧，我唔好讲探灵啦，就咁你去探呢啲废墟嘅时候咧，第一样嘢你有冇犯法先啦、啊？ 系、 啊， 因为有机会系官地嚟嘅， 官地都事少，嗰啲系军事种 地， 啊，即系万一如果咁啱得咁巧啊，有一支解放军的女上咗去话要做演习，见到你喺度探灵嘅时候，拿晒零零查查、叮叮沉沉嘅时候，你估下佢会唔会拿枪指住你？啊，呢、這个你要考虑嘅啊。 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呢地方嘅危险性咧，就系唔系话有冇人匿藏，而系话你唔知道里面环境系点，随时咧可能会有一啲不必要嘅意外发生。 系、 所以奉劝大家要探咧，唔好去呢地方探啦，啊，真系太危险啦。但系你话如果去咁啱咁巧都纯粹系想去睇下夜景啊咁嗰啲咧，咁你咪睇咯，系咪？大帽山都好多夜景睇下嘅，啊， 系噶，都几靓噶。 拣啲大陆啲嘅地方，即系好多时啲人话去飞鹅山车阵，你都去拣啲大陆啲嘅地方啦，系咪？你冇理由拣一啲即系暗哑底隐隐秘秘嘅地方，系咪先？啊，因为危险度太高啦，嗰啲就，啊，好嗱。咁啊，大帽山咧，我知，据我所知就多嘢就一件事噶啦，啊，即系啲古古怪怪嘅凶杀案又好似发生过啦， 系 啊，屌你咁埋尸案藏尸案，通常都同大帽山又有少少关，好似有试过噶， 有一啲拉楞咁样， 有啲拉楞，咁所以就俾人嘅印象，某程度上可能都会啦。 系 另一方面就系，其实嗰度好似系一个啊，啲老外好中意露营或者喺上面好似有个宿营嘅地方系咪啊？ 大帽山 系咪嗰度啊？唔系，好似摩星岭。 摩星岭 露营系，主要系露营嘅地方 系啦。 啲老外都好中意去嗰度露营嘅，因为滩嗰度咧有啲似外国嘅天气啊，吓，因为啲气温凉啲啊， 好凉，凉得 高啊嘛， 紧要 高啊嘛， 真系凉得很紧要，大风到喊， 九百几米喎， 系啊。 啊！你又上到山顶喎，好似话 系我上到顶噶啦，差唔多将近顶，即系总之就上到去上面，跟住系冇得再下噶啦，基本上。 O K， 即系唔系话，其实嗰度即系嗰个应该系应该公众人士最顶嘅位置啦，应该仲有得上嘅，不过我哋冇。 不过嗰啲就系行山装备底下先好行啦、啊。 系啦，或者系唔知道我唔知道那个位系咪再上，总之好高噶啦，已经去到。咁、 okay. 咧，其实咁啊，话说就系我哋。系啦，即系大雪就系同啲同事放工冇嘢做，屎忽痕咁样啦。跟住我哋就揸咗架车就上去啦。 上去游玩下。 咪其实我哋一路都讲嘅，咁我即系副，我哋成日话，不如其实我哋有几之前咧 propose 过啦，不如啊，不如 lunch 嚟一个极速之旅，就走去大帽山 lunch 嘅。 吓， 即系话 你哋咁有情调嘅。 系啊，即系话突然间好有情调，话不如我哋每日揸架车，即系要 lunch time 嘅时候，不如我哋。 即其实想上去游玩下好耐噶啦， 系啦，想 但系基于咩缘故想上去先？即系睇风景、啊， 睇风景，因为个即系纯粹就真系想睇风景啫。咁、 okay. 啊，话因为咁讲真，你喺嗰个位咧，其实都真系几靓嘅。讲真，你上到去影，我哋上到去睇，但当一刻，当一刻，其实咧，第一我冇预计到嗰日系月圆之夜啦。 嗯，因为天气好好啊，呢排真系 系啦，清得好紧要。跟住咧，第二我哋谂住即系好即兴嘅，其实嗰晚。咁啊咁啱啊齐人、哦，我哋咁多个喺晒度，咁啊咁啱个都系嗰个时间放工，咁不如我哋就 一齐上去玩， 我哋有车咁就上去啦。咁啊纯粹上真系想睇夜景，跟住话个个都话想上去噶，咁啊上到去睇夜景啦，话好开心，哇好靓啊咁样，跟住之后咧我就睇啦，睇住睇下。咁其实嗰日咧原来咁啱咧就有新闻报道，啱啱就系、是、 blue moon 啊 ，blue moon 蓝月亮，唔系代表个月亮系蓝色，而系话嗰个新历啊。一个月内有两次月圆， 系啦，咁啊嗰个系 blue moon 咁样啦，嗰日就咁啱，咁就其实咧一路沿路咧，其实都因为我哋搭揸车啦，咁我哋行呢个全景公路嘅，因为行上 哇呢、這个公路真系， 我哋 又系经典， 我哋冇嚟行石，咁我喺葵涌过去，我冇嚟行石岗噶， 梗唔会啦，系啊， 系咪 唔会行后面噶啦，肯定系沿住嗰路上噶啦， 系咪先啱啊？系啊，咁我一定行全 嗰条路嘅啫嘛，唔好玩啦， 系咯， 不过嗰条路精彩咁解啫， 好精彩，又系沿路精彩，啊、即系处处精彩， 大把嘢睇啊，真系。 咁啊，今日话说我哋朋我个同事就揸呢个全去全景公路咁上大帽山啦，咁上到去，因为其实一路上未上大帽山之前，我哋都喺全景公路行啦。咁一路其实你之前咁嗰度，其实基本上咧，而家基本上驾车人士，除非去大帽山，如果唔系都好少揸啲行全锦公路入去新界噶啦，系嘛？嗰条路荒废咗，即都唔系荒废， 唔系荒废，而系比较 少车咧， 少用啦， 真系好少用噶啦。 碾车都系好去处啊嘛。 系啊，嗰度飞飞声，哇！唔好讲笑，九点几翻落嚟嘅时已经飞飞飞喺度。 梗系啦， 系啦，跟住之后咧，我哋就即系揸住架车一路上，咁其实冇一路沿路，其实冇乜车噶啦，已经讲真，即系行一段路先有架车仔经过，咁啊跟住遇到一行，咁你知全景公路系劲多弯位噶， 系 劲多弯位， 逢亲呢啲乡郊路段都系咁， 劲，唔知点解，我唔明点解咁多弯弯。 因为圆山设计，你谂下全锦公路其实系一啲六十年代设计嘅路嚟嘅，佢自不然佢就系、是、佢唔会同你搞太多开山劈石嘅方法，拉直条路啊，点点点，佢宁可就系沿住个山崖边咁样开嘅啫，冇。 系啊，咁啊，跟住好啦，咁我就喺度系吓，跟住一路去啦。咁啊去嘅时候，咁我哋一行七个人，其实都冇特别嘢嘅，即系一行六个人啦，六个人揸住架车上去。咁跟住一路行嘅时候，咦唔对路，点解咁？即系第一件事就系、是、啊好清，即系嗰日天气非常之好嘅 ，very good， 因为系真系云都冇粒嘅。跟住仲要成个路段咧冇车啦，冇乜车，一路行，因为全锦公路冇车都冇见咁样，咁自然就谂起一样嘢就系、是、啊我就谂就跟住上车嘅时候谂啊会唔会有啲嘢睇下咧咁样，跟住我就行一路行嘅时候行紧只全锦公路，其实全锦公路要行到好入先至有文具噶嘛。 系啊， 系啊，其实佢沿路一路都冇。 佢好散噶，附近啲村。 佢系呢度有一条村，跟住咧隔咗好长一条路，跟住先有另一条村噶嘛，即系嗰啲屋村噶嘛。跟住之后咧，跟住我就去到一路上啦吓，咁我就见到嗯，点解咁多人？而家有一班人喺度喺条路喺个崖，即系喺马路喺马路边行紧落嚟。即系落山嘅，佢唔系上山，佢系落山嘅， 系 落山落翻嚟。跟住我就谂行山，有人行山咁夜，咁都唔出奇啊！有啲人真系即系可能落翻荃湾，横掂都行开就，但系嗰度车又乜多架噶，讲真，因为行山行翻落荃湾咁，我觉得都正常嘅。 系有啲人好中意夜游噶嘛， 吓系啦。诶，时间唔够添，继续讲埋先，唔嚟 over 少少， 留翻少少引子先 系啦。跟住落山。咁但系我落山其实望一望啲装束，喂唔似行山喎、啊，师兄。其实 佢哋嘅装束系 点样？嗱，即系你我哋不如咁，下集话俾你听究竟咩装束。 Okay, okay. 但系你谂下行山嘅装束系咩？ 好啦，第一样嘢夜妈妈啊，第二样嘢一扎人， 系一扎、啊。 嗯， 嗰时 第三样嘢你啊，而家未开股啊，但系个装束上面就一定唔系行山嘅样子，即系例如冇行山杖啦， 冇。 唔系着波鞋啦， 唔系 啊，或者又唔会话孭背囊啦， 冇背囊、 啊，甚至乎可能连即系佢哋呢个运动装嘅装束都冇嘅， 系 啊，咁你又谂到应该就有啲古怪、啊，村民 都几似嘅，应该都， 但系据我所知，嗰度啲村民应该。出入都唔系咁样行，亦都唔会咁乱群结队，因为始终呢村落散，以嚟人数咧唔系真系比 冇乜 我哋想象中咁多， 冇咁多人住噶啦嘛嗰度， 而且住亲都系老人家， 嗯， 咁你可想而知，如果你见到一个一扎好后生嘅，唯一一个解释就系有一扎后学生咯， 系我都系咁谂啊。 不过似乎就唔系啦，吓、啊、见你个样就话俾大家即系。我可以咁形容佢一念神秘啊，喺度偷偷笑咁咧，就某程度上就应该系 啊，系一集。 点解咧？咁啊， 系一群咁样。 我留翻下一集就同大家解构一下先。 好啊，好，拜。